外国媒体在11号到14号期间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中国的新华社、环球网、印度的印度斯坦时报、日本的共同通讯社、时事通讯社、日本经济新闻、日本广播协会电台、印度的新闻电视台、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研究委员会、民主刚果全国主题思想研究委员会的网站分别报道了金正恩同志指导朝鲜人民军特殊作战部队空降打击对象比赛2017的消息。老挝的万象时报、尼泊尔的网络杂志今日尼泊尔、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页、白头山捷克朝鲜友好协会网站分别报道了金正恩同志对平壤蘑菇厂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尼泊尔的阿尔潘堡、尼泊尔主题思想和先进政治研究记者协会、尼泊尔朝鲜友好协会网站分别登载了金正恩同志指导朝鲜人民军坦克兵比赛2017的消息。上述新闻媒体登载了金正恩同志的照片。